特别赠送，咱们一共是三箱18瓶， 18瓶、哎、法国原瓶原装， 对，399，18瓶三箱。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您听好啊，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，北广购